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72集。 12月25日0点，跟着红色圣诞节一起到来的还有他不小心留在沈婷手背的口红印子。 糟了， 他又着急忙慌地擦起来，却怎么也擦不干净，只得一脸无辜地抬起头。 完了，口红好像是防水的，怎么办啊？你笑什么？ 乌央一脸羞愤。沈婷脖子有点酸，稍微调整了一下姿势。 我刚刚许了个愿。 乌央见他躺得不太舒服，就帮忙把床头调高，又摆了摆枕头位置，好奇地问， 许了什么？ 沈婷犹豫了一会儿，似乎在思考要不要告诉他。 说呀。 沈婷趁他不备，突然起身向前，在他嘴角轻轻地吻了一下。他蜻蜓点水，又迅速退开，轻笑道， 幸好没说，不然就不灵了。你喝酒了？ 我要脑子里的灵箭滚烫的发锈，整个人动也不敢动，只能僵在原地，小声回答， 就一杯香槟，你弟弟给的，推不掉。 哦。 沈婷眼底沉了一道，下一秒又再度凑近，惩罚似的在他唇上不轻不重地咬了一口。 哎，你。 无恙精秀地朝后躲，却直接撞上沈婷拦在他背后的手臂，接着就被沈婷压下的吻吞掉了所有呼吸。他用冰凉柔软的唇瓣磨着，舔舐吮吸，怕吓到无恙，又实在舍不得离开，退退进进，一不小心就加重了力道，直到无恙因为透不过气而推他。沈婷离开他的唇，又碰碰他的鼻尖，闻着他的气味，轻声喘息，忽然开口，威雅的声线里带了点耍赖的意味。 怎么办啊，突然好想出院啊。 可还是不行。沈婷的意识时常在两个身体之间游走，有时候上一秒还在阁楼里昏昏欲睡，下一秒就在病房里忽然惊醒。这样一来，总有一个身体处于休眠状态，也不能都让无恙来照顾。相比之下，养只猫总比养个男人容易多了。 什么呀？ 无恙拍开他，又担心地朝门口瞄了一眼，生怕忽然有值班护士进来。 没事儿，他们晚上从来不查房。你怎么会突然过来啊？ 沈婷把头埋在他温软的颈项内，掌心摩挲着他的小臂。无恙如实回答， 沈向川突然说你这有状况，我不放心，才偷偷跟来的。 沈婷闻言抬头和他拉开距离，不甘心地问， 那你到底是不放心我还是不放心他？ 乌样嫌他无聊，翻了个白眼儿。 有区别吗？ 然后乌样便将关于沈向川洗白姜文与巨款的推测告诉他，言下之意，你那好弟弟可能和暗仓以及你的车祸事故有关。 他暂时还不能把我怎么样，至少在医院不会。 毕竟父亲还在，没确定拿到全部遗产以前，沈向川还得装好一阵子的温良恭俭让，更不可能公然对他下手。 行了，别愁眉苦脸了。 沈婷用拇指抚平他紧蹙的眉心，宽慰道， 我和沈向川认识快20年了， 总有一套相处办法，要是把我弄死那么容易，他也没必要留到现在。 话虽这么说，可吴恙还是不免担心。正在这时，跳了条短信，是李伟星的妻子于燕发来的。 抱歉啊，这么晚打扰，但我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离开南平，之前有空聊聊吗？ 吴恙赶紧回了个好字，想着一会儿就给他回个电话，正准备把短信情况告诉沈婷，刚一抬头就见这男人竟靠在床头安安稳稳地睡了过去。 还真会逃避责任呢。 吴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蹭掉沈律师手上的口红印儿，又把人躺平放好，这才悄悄离开了病房。凌晨的冬夜，冷风干裂扑面，总算是把他昏热发胀的脑袋吹醒了大半。他赶紧摸出手机给于燕回拨了一通电话，对方很快接起，还未等吴恙开口就有些焦急地问他， 上次你说伟星的死不是意外，能再说详细点吗？ 距离于燕口中的上次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。李伟星被发现烧死在家中的第二天，吴恙因怀疑此事与暗仓有关，便托了江峰的关系上门拜访。当时于燕情绪很激动，对他们十分抵触，吴恙没有机会多说，只能在临走之前留了张字条给他，表示李伟星的死很可能不是意外，希望有机会和于燕聊聊。然而于燕并没有再联系他，至于是不是因为那一通保险电话，吴恙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他最初既然选择了沉默，又过去了这么久，今天忽然改变主意，总不会是心血来潮。吴恙猜测最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，但因为担心于燕对他仍有戒备，吴恙还是先坦率地告诉了对方自己关于李伟星死因的猜测。一方面现场起火的范围不大，如果李伟星在当时还有意识，又不是一心寻死，大概率不会被烧成炭灰。另一方面，在那场和埃恩发生纠纷的泄密案件里，李伟星很可能结下了仇家。至于暗仓，吴恙不能确定于燕知情多少，于是暂未挑明。 所以你也觉得伟星是被人害的？ 有这个可能。 吴恙听出对方话里的野字，才顺着追问， 是最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 没有了，谢谢。 于燕说着就要挂电话了。 等一下，就算你不和我说也没关系，但如果真有什么可疑危险，记得报警。 稍作停顿，他又补充， 对方不太容易对付。 于燕沉默了许久，直到吴恙以为电话断了，他才有些担忧地告诉他， 我昨天拿着伟星的几张银行卡去销户，发现其中一张卡上有不少存款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。